生命就像一条大河，时而宁静，时而疯狂。现实就像一把枷锁，把我困住，无法挣脱。沉迷样的生活锋利如刀，一次次将我重伤。我知道我要的那种幸福就在那边更高的天空，我要飞得更高，飞得更高，狂风一样舞蹈，挣脱怀抱。我要飞得更高，飞得更高，翅膀卷起风暴，心声呼啸，飞得更高。可我发现无法找到，若真想要，是一次解放，要先剪碎这有过的我。我要的一种生命更灿烂，我要的一片天空更蔚蓝。我知道我要的那种幸福就在那片更高的天空，我要飞得更高， 狂风一样。